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十五集， 夏九家突然被几十双眼睛探照灯般的瞅着，吓了一跳， 怎么回事儿？ 最后一群爱玩的少年少女越讨论越激动，竟然基本这样定了。去找卓然讲时，卓然十分女性化的撩了一下耳边几绺头发，颇为淡定。 啊，没问题。 卓然同意，孙天书同意。夏九家虽然别扭，但不愿扯人后腿，也只好点头。 别太过分。 六班布置一通，突然想起颜值担当沈西不在，这可不行。安仲颠颠的跑去。 沈哥，沈哥，大家要演白雪公主，你想扮演什么角色？ 不去，别瞎拉皮条。 别啊，大家反串，卓然演白雪公主，天书演白雪公主她老公，夏九家演恶毒皇后，露露、大胆儿、萝卜他们演小矮人，为班级献身，并没有人拒绝。 嗯，夏九家演恶毒王后？ 对啊。 那我演国王。 没有国王，剧从白雪公主长大开始。 那谁与恶毒王后对戏最多呀？ 白雪公主。 乖。 沈西一把抢过剧本，前后乱看，最后指着其中一页， 这不还有镜子呢吗？ 啊，镜子？ 对，我演镜子。 镜子还有人演？不是立一面镜子，然后配个话外音就可以了？ 怎么不能人演啊？那你一边待着去。 别别别，沈哥就演镜子，我和班长讲一下，呵呵，没问题。 安仲回去与上官凌霄商量镜子一圈，上官凌霄点头表示同意。角色敲定，几个同学修改剧本，分拣台词。夏九家有点不安，十分怕被人嘲笑，不过他觉得为了班级献身应该也还好吧。第二天台词被分发到参演人员手中，大家在教室里先来一遍对词。沈西大佬不爱动弹，夏九家又是他的前桌，孙天书也在最后两排，因此几个主要演员围着沈西的桌子坐下。夏九家转过身体，两腿一叉，反坐在椅子上面，手腕搭着椅背，拿着几页台词。叶萌萌声音好听，念旁白。 新王后啊，是一位女巫，十分骄傲，最恨别人比她美丽。 轮到恶毒王后登场，夏九家叉着腿，一手撑着下颌，一手竖着稿子，动作十分爷们儿，开始念台词。 魔镜魔镜，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人？ 沈哥，沈哥，快念台词。 其实台词就一个字，可沈西忽然感到喉咙发紧，像有一块烧红的铁梗在他的喉间，就连五脏六腑也都变得熨烫起来，身体躁动着，欢腾着，好像要有什么秘密宣之于口，示之于人。最后在一圈人的目光中，沈西深吸一口气，看着水晶皮洞低垂着的睫毛和晃动着的头发，终于努力念出台词。 你。 六班将要反串出演白雪公主的十几个学生练了大约五天，终于磨合的差不多了。戏份台词最多的卓然和夏九家已经可以做到完整顺畅的演出了。六班在原有剧情上面增添特别元素，弄出一个新白雪公主。对于选拔，学校筹备委员会并不要求学生带演出服，因此大家穿着校服，评委老师当场打分， 高一六班新白雪公主顺利进入70周年校庆的晚会节目单。11月1日，全天校庆，校园十分热闹，学校门口竖起多块大型展板，讲述学校历史、教育理念、杰出校友、高考成绩等等东西，不少学生围着看。上午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停课，4-5千名学生挤在大操场上参加70周年的庆祝仪式，即新教学楼的奠基仪式。流程十分简单，省教育厅领导讲话，校长讲话，校友讲话，高二学生尹礼讲话，他在打死拖延症后又横空出世一篇强力新作，要当强迫症，大意就是不得满分要很难过，听得夏九家心有戚戚。中午大家吃免费饭，食堂人山人海，而中挺够意思，弄了好多荤菜素菜，有鸡有鸭有鱼，味道还算不错。下午照常上课，5:20放学，学生吃饭前往礼堂做服饰妆容上的准备。礼堂无法容纳太多的学生和老师，因此只有高一高二两个年级的人回去，初一初二不好管理，放学回家。然而一直等到6:30，儿中门口大巴陆陆续续开走，只剩最后一辆，班主任于中善还是不见踪影。没有班主任来带队，大巴司机不会骑车。 老于呢？ 老于干嘛去了？ 都不知道， 必须等嘛。 怎么不能走了？ 沈西双手插兜靠在一棵树上， 打个电话。 没人接， 那回学校看看。 上官凌霄看着手表上的时间点头，将手里东西塞给身边的同学，迈开大步跑回校园里寻人，心急如焚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班主任没有出现，班长也没有出现，每次发微信回来都是 还在找， 还在找， 教室没有， 办公室也没有。 6:45，大巴司机开始着急，就在儿中德育处主任周老师打算亲自带着六班先去大礼堂时，于中善却出人意料，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了大家面前。他一路小跑过来，大肥肚子一颤一颤的。 于老师，您可来了。 沈西拿出手机在微信群叫上官凌霄赶紧回来。在等班长时间歇里，几个学生围着铁头，铁头平定了一下呼吸。 叶萌萌说卓然的白雪公主还缺一个红色发箍，忘了买了，我就想到后边菜市场帮她买来着，走得急了有点累，我看学校男生平时都跳后门，好像挺容易的，我就掂量了一下，觉得自己也可以。 然后呢？ 然后我就在门上挂了15分钟。 众人无语。于中善长得像个黑道大佬，此时他表情平静，语气冷淡，被青黑胡茬包裹着的暗色双唇一开一闭。 我先踩住旁边围墙上的豁口啊，上到那根横的栏杆，我又抓着竖的栏杆，发现翻不过去啊，肚子太大，腿迈不开，我能把腿将将抬到上面，但是翻不过去。这时候啊，我也找不出来围墙上的豁口了，从上往下很难看得见，我肚子还大挡视线，我就这么抓着，你知道吧，上也上不去，是下也下不来呀、啊。哎， 那个点儿，初三高三都在上课，其他年级参加晚会，偶尔几个学生打算跳墙，却远远看到有人挡在那里，也就不过去了。 那最后怎么下来的呢？ 哦，省教育厅王副厅长正好过来出席校庆，看到有个人挂在门上，想哎，那不是于老师吗，就和司机两个人合力把我救下来了。 于中善是全国特级教师，非常有名，王副厅长认识，两人努力拖着于中善的屁股把他卸下来了。于中善看到班长归队，杨博指了一下大巴， 好了，走吧。